老古董，天涯里子我相逢，老古董，直到我和你一样成为老古董。 这段味道极正的布鲁斯吉他 solo 就是这首歌在最后的点睛之笔。有着老大爷属性的布鲁斯，不过因为时间的洪流渐行渐远，一样可以玩得既新潮又年轻。好，在听完了首播歌许嵩这样一首老古董之后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黑马歌首周进榜第四名，薛之谦，摩天大楼。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刚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 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桥过水流深处，屋外有一片枫树林，战火硝烟弥漫，过了今夜我要远行。你摘下黄色枫叶，证明我在秋天离开。我答应你会回来，当红色枫叶再开成海。秋风掠过战场，正带着人两散，我握着希望冲出重围。我知道你的眼泪早已流成海，当鲜血慢慢渐透了期待，利剑刺入胸口，视线逐渐模糊，为何还能看见你容颜？你挥动万缕千丝线，我随着你的眉沦陷。那片黄色枫叶飘入硝烟，来见我最后一面。黄色枫叶，证明我在秋天离开。我答应你会回来，当红色枫叶再开成海。秋风掠过战场，剩带着人两散，我握着希望冲出重围。我知道你的眼泪早已流成海，鲜血慢慢渐透了期待，利剑刺入胸口，视线逐渐模糊，为何还能看见你容颜？ 你挥动万缕千丝线，我随着你的眉沦陷。那片黄色枫叶飘入笑脸，来见我最后一面。 我仿佛可以看见那片枫树海，看见你还在树下守着爱。我要飞过万水千山回到你身边，哪怕只能再说声再见。眼泪在闭上双眼之前和接触的血凝结，那片黄色枫叶飘过人间，来到了我的身边。好想再好好看你一眼，再和孟婆堂前。 刚才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于薛之谦，分别是摩天大楼还有这样一首黄色枫叶。这两年他的歌曲也是越发的散发着深沉的色调，而他早期的歌曲则是那种简洁易懂的浪漫。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06年薛之谦的第一首中歌榜年度金曲黄色枫叶，在这一年他和李宇春一起获得了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大奖。好，我们回到榜上，接下来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11名毛不易的牧马城市。这首歌收录于电视剧《老男孩》的 soundtrack， 和榜上的《浴火城市》《如歌》一样，都是由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 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有离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 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抬头至少还有光。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有利于正式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抬头至少还有光，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留下的人的梦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剩下我的怀抱，这句话像玩笑也言之凿凿，说好余生倾我之交，现在怎么会落荒而逃，是誓言太无聊，还是你想要的永远我都不了，爱情是种眼泪是空，回忆跳痛，曾说好的梦，我的裂缝你的苦衷，承诺太疯，话说太重，有些爱过了头只能迁就，换你自由。在你之前，在他之后，我又不是没试过分手， 坏情人好朋友在几个年头，就算某天相遇解脱，你大可不必敷衍招手，我不能再承受把曾经的无畏血肉抛进伤 在榜上歌毛不易为电视剧《老男孩》演唱的片尾曲《木马城市》之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郁可唯失重》。两首歌曲同样是出自国内著名影视音乐人谭旋的创作。周深在去年的个人专辑《深的深》之后，今年推出的几首单曲大多是影视作品。那这一次他和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那英一起为电影《幕后玩家》献唱，那英献唱的主题曲《夜光》本周排在中国榜的第七位，而周深演唱的推广曲《无关》则是以第九名成绩进榜。 习惯渐渐成习惯，其中的悲欢该如何清算，从平凡到归于平凡，中间的绚烂总是短暂，装作与爱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暖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及明后天本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夜局地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出行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高能卡位世界波每周一三五周五将在优酷播出。今年恰逢世界杯，高晓松要和世界足球先生卡卡一起共度多天，地点是俄罗斯。这是一个反季节录制的节目，虽然是夏天观看，但是录制时俄罗斯是极寒天气。据说整个节目组都被卡卡的呆萌圈粉了，可以期待一下两人的互动。本周极限挑战成员将来到浙江安吉体验向往的生活，学习如何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保护绿水青山。近日由江苏卫视倾情打造的音乐创作真人秀节目《无限歌谣季》第四期暖心来袭，10位嘉宾根据今生第一次的创作主题，让音乐回归生活，纷纷向自己的搭档敞开心扉，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和网友一同分享自己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和励志故事。腾讯视频推出的女团成长类节目《创造101》上线后收获了大量人气，也成为近日朋友圈的热点话题。记者发现，国内的女团总是来去匆匆，中国女团的经营现状可谓是举步维艰，不少女团都面临着运营艰难的问题。而女团纪录片当中观察者张绍刚认为，市场、运营、定位、粉丝和女团必须是共同养成。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是第二首全中国强力首播萧敬腾的全新单曲《你会在哪里呢》。 全中国强力首播。 赶走的是疯癫，我一个人待，不走的是想念，我心被困在，越是懂得放手，越是作茧自缚，爱情里总没有一个人能说走就走，就算装得很洒脱。嘿，我藏了好多话没说，因为这就是成熟，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嘿， 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旧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逞强像活该，你会在哪呢？ 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新歌，你会在哪里呢？这首歌虽然没有和他的狮子合唱团一起合作，但却是萧敬腾之前的乐团 James Band， 也是萧敬腾之前演唱会的 Band Leader 阿火的作品。褪去乐队的热血，却是情歌的一往情深。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榜单连连看，继续来听榜上榜外歌。五月天无论是为电影还是为游戏献唱，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始终呈现着一种特有的昂扬向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带来某游戏团队的主打歌 I Will Carry You， 首周进榜第十二名。 坚强，还有一个残存的倔强，还有什么你不可遗忘？爱你让你不断的痴狂，一年之前我一年之前，你不需要提醒什么车，你在依赖的心里曲折，早已变成那些你不爽，有些精神推进你对象，还没完成这一切，你忘记什么场面？就像

就是后羿的图案。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刚才的榜外歌环节，我们听到的是去年李荣浩打造的同款游戏的英雄主打歌《后羿》。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歌曲和影视游戏混搭推广，不论是哪一种命题作文，歌手也好，音乐人也罢，展现出自我的音乐风格才最重要。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中国榜唯一的一首粤语歌，也是李克勤全新单曲《单身狗》，首周进榜第19名。这首歌呢，映射到了经典的《大话西游》当中最终的场景，紫霞仙子和夕阳武士的那段对话。林若宁的歌词加上李克勤无暇而深情的演绎，唱出了无尽的伤感与无能为力。 指甲片我找几片，为何还未见？没有你，连瑜伽都丢低了，无力锻炼。水费得摄于一个长期地欠，没有你，一个人连床单都反转。牙刷一对，一刀两断，和谁分享这杯面？凌晨才发现无人陪睇恐怖片，不能单身，方不与红茶从来两分，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从无想过所爱的牺牲，离别你又怎做人，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是非不分，坐着被你着紧，等关心。光顾的那洗衣店，无营业了，没有你，衫裤鞋每天给污染。皮肤干燥怎么洁面，而无可积满思念。床头太过乱，眼寻回香氛去点。不能单身，方包与红茶从来两分，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从无想过所爱的牺牲，离别你有怎做人，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是非不分，坐着被你着紧，等关心，终于知道冷衫穿破也是你修补，家中所有没有你只撑不到，习惯被你待我还缺点足够你数，是我这块土内疚也不可弥补。不能单身，花猫太长毛无人过问，痛恨曾经这么依赖人，原来早晚都要给关心，拿掉你有怎做人，人随时能踏行，自己偷生，时时没你着紧，很不堪。这初众生，寂寞学拼命忍，很天真。

老不懂，直到我和你一样成为老古董。 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许嵩的《老古董》。在中国风当中自成一派的许嵩，这首新歌当中做了新的尝试，编曲当中加入到了欧美的布鲁斯元素，听上去是既复古又摩登。好，回到我们的中歌榜，就在今天，周杰伦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发表。这个小时我们的音乐掌门人关注到的就是凭借一己之力成就多人的周杰伦。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杰伦和御用录音师，也是南拳妈妈前成员杨瑞代合唱的《等你下课》。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别在你的。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 的一首歌，南拳妈妈2004年发表的《香草把铺》，周杰伦负责了这首歌的编曲。周杰伦在念书的时候，手机妈妈的电话的名字就叫做南拳妈妈。南拳妈妈也是因周杰伦而得名。虽然组合后来更迭多次，但是每批团员都得到了周董的提携和扶持。南拳妈妈也成为周杰伦非常忠实的小伙伴。比方说《巨炮》，几乎在周杰伦每张专辑当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偷偷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 睛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透露光，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很想回忆的甜，然而过滤了你和我冷落成美，沉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关灯，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撑着伞要走，你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过后一阵子你就会回来，印象中的爱情好像 被看里隐藏 是周杰伦在2005年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和男权妈妈钱成云 Lara 梁心怡对唱的《珊瑚海》。2007年，周杰伦和方文山、杨俊荣组建了杰威尔，旗下歌手大多是他身边的好朋友，当中也包括梁心怡。不过，也是因为周杰伦的风格辨识度太高，让很多人难逃他的标签，所以之后周杰伦签下的像袁咏琳、派伟俊，尽量是保持他们本人的特色。那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周杰伦和袁咏琳合作的《怎么了》，稍后还将听到他和派伟俊师徒二人合作的《踹》。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本周四到周天别跟家猫着了，来北京市百货大楼可劲儿造服装服饰6折起，刷中行工行卡满千送百，周六会员满1000再加赠100，黄金每克减50，阿迪达斯限时全部5折，耐克专场6折，周六日更有100个 MK 包满额冲，来这儿您可贼着了，激活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166元全家无限用，存费还送劲爆大礼。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暖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及明后天本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夜局地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出行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话剧《以笑之名》将于本月18号到20号登台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以笑之名》现场演绎破旧的别墅主角登场、心心相印等独幕剧，传递给观众的远远不只是一台演出。方寸大小的剧场有着某种魔力，观众总是看着别人的故事，挥洒着自己的泪水。英文独角戏《一个人的莎士比亚》将于本月18号到20号在龙湖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原创英语独角戏，讲述了一段发生在6岁男孩与苛刻严厉的莎士比亚老师之间令人捧腹又感人至深的故事。约瑟夫·格雷夫斯把他对莎士比亚的全部热爱融入到了剧中。对于热爱莎士比亚戏剧的朋友来说，一个人的莎士比亚会引发他们强烈的共鸣。视觉肢体剧《黑鹅湖》同样于本月18号到20号登台和声麒麟新天地第一层词剧场。荒诞肢体戏剧《黑鹅湖》像是剧场里的一部黑白默片，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小镇，因为瘟疫的爆发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曾经辉煌的剧院因为经济的萧条而逐渐落寞，剧院的老板无法面对现实，终于游荡在曾经的剧院，沦为了墓地的守夜人。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新歌二号萧亚轩。555， 想整个紧紧抱着。 新歌三号袁娅维飞讯王嘉尔 Lucky Rain。 新歌四号于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 歌五号赖伟峰，我谢谢你啊。新歌六号孙子涵，爸爸的话。 你说不争的货比总叫起生活强。 新歌七号831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 新歌八号魏如萱 Jay Sean Friday 超展开。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暂别狮子合唱团的萧敬腾今年推出了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会在哪里呢》，第二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 赶走的是疯癫，我一个人待，不走的是想念，我心被困在，越是懂得放手，越是作茧自缚，爱情里总没有一个人能说走就走，就算装得很洒脱。嘿，我藏了好多话没说，因为这就是成熟，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可我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旧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成长上活该，你会在哪呢？ 这首歌当中，萧敬腾暂时隐藏了自己霸气外露的一面， 这样一首柔情婉转的《你会在哪里呢》，是对前任的挂念，以及对于恋人未满的遗憾。听完了这样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一期的音乐掌门人，继续来关注周杰伦。在华语歌坛，周杰伦不仅自己大火，身边的朋友也被他带火。他身边我们常看到刘畊宏，他们是从一起睡地板熬出来的患难之交。周杰伦第一次卖了歌就请刘畊宏吃饭，那后来刘畊宏推出专辑《彩虹天堂》，周杰伦也是亲力亲为。 我 我身旁。小小森林，青春嫩绿嫩鲜明，白夜装着傻的光影，像有着心血的一张表情，心事的一张 是周杰伦为方文山第一部电影长片创作并演唱的标题曲《听见下雨的声音》。周杰伦、方文山两人在音乐上早已互为一体， 没有成名之前，周杰伦在餐厅弹琴，方文山做过防盗器材推销员，送过外卖。如果不是当初二人合力创作，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大家都叫周杰伦周董，一种说法呢是他有点像霸道总裁，另外一种说法是他很热心，爱管朋友的事儿，很喜欢将身边的人撮合一起出道当歌手。南拳妈妈是这样的例子，浪花兄弟也是如此。浪花兄弟当中的 Darren 和长青，一个是周董的好友，另外一个是高中音乐老师的儿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们2010年首张同名专辑当中这样一首《你是我的 OK 绷》。 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坠的天空。 I know, I know， 在秋天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尤其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 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一个酒杯上坐着我的梦想，我要开始决定旅行的方向，设计高在桌上一点伟大理想，当成这是迈不出去公仔的窗。有天我突发奇想，我这些公仔送孤儿院的小孩，看着他们的表情满足的那模样，看着他们快乐我也跟着饱了。我离开了街上，开始我的流浪，身上只带着公仔 QB 和吉他，他们陪着我永远不寂寞。还有还有一只大狼狗，他名叫阿福，整天跟着我，在我最最难过的时候，给我温暖的眼神，肯定的微笑，准备往前出发。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坠的天空。 I know, I know， 在桥另一端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尤其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 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 琴键上飘着光，彩绘的茉莉窗，装饰这个的是教堂 CCC 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蔷薇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都觉得都一样。 I am the soul, I am the soul, yes, so so sorry, 酸酸酸过的人都有， Bananino 有， Sentimental 有， Bassissimo 有， 要谁在走路说到是说闹，从前来后我一切的都没有。 是蔡依林2003年咸鱼翻身专辑《看我72遍》当中占一首《布拉格广场》，当年正是依靠周杰伦的帮助，才让周令成功转型。在这里，耿话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段流浪忧伤，身在青春房间，拍击蔷薇衣服，十八世纪的忧伤。